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留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楚服愣了一下，竟不自觉地双手平托，颤抖着接过圣旨。公孙策退后一步，目不转睛地看着楚服，心中却不禁焦灼。 端姑娘怎么还未叫破楚服的罩门？ 这一头，狼柱之后的端木翠心中也是急得不行。楚服身上的妖气虽然退去许多，但仍起伏不定，根本无法看破他的罩门所在。果然，单凭这未央幻境，不足以使楚服深信自己身处真正的未央。他心中怕是还有许多的怀疑。端木翠心一横，顾不得那么许多了。他伸手便将外罩的衫子扯下，那里竟穿了一袭火红裙袍。再伸手拔下头上的钗钿，如墨长发瞬间卸下，将他半边脸尽数遮住。公孙策正紧张地盯着楚服，眼角余光忽地瞥到狼柱后冲出的端木翠，实在是搞不懂他为什么改袍易装，一时竟呆住了。只听端木翠惨呼一声， 楚服杀不得、 他一语呼出，呼得脚下一绊，重重摔倒在地。楚服浑身一颤，猛地转过头来，颤声道， 皇后。 公孙策心中一震，忽然觉得楚服这一生各中对陈皇后所流露的关切呵护之意，倒的确不似作为。与此同时，伏在地上的端木翠猛地抬起头来，双目之中透出极其凌厉之色，厉声喝道， 展昭、后梗、风池。 两枚袖剑破空有声，一前一后，以锐不可挡之势先后破入楚服风池穴。楚服惨呼一声，周身黑气登时大作，周遭似是地动山摇，飞沙走石之下风力奇劲，三人俱被刮得睁不开眼睛。再下一刻，幻境散去，仍是身处敬业的宋宫。面前的楚服哀嚎不止，身上烈焰直腾夜空，忽的长嘶一声，化作数万蛊虫四下游走，如山石崩塌而下。端木翠还伏在地上未及起身，带焰的蛊虫已然近至近前，他吓得尖叫一声，未及反应过来，已被人拦腰带起，就听展昭急促道， 走。 端木翠借力站起，急道， 还有先生。 雨碧发足便奔，奔了数丈忍不住回头看，见到展昭架住公孙策一路急奔而来，不觉心下稍定。外头的禁卫军见到火起，早已带了先前备下的水囊马达一路冲将过来。三人与禁卫军兵卫交互而过，心下渐渐平静下来。回头看时，姚美人寝殿附近一派呼喝搅扰，端得混乱不堪。公孙策忽然想起什么， 端姑娘，倘若灭了火，岂不是救了蛊虫？ 不会，蛊虫身上的火是下了符咒的，蛊虫烧尽火才会灭。我先前让人备下水囊马达，只是怕这火引着外物罢了。公孙策哦了一声，放下心来。只展昭听出端木声音闷闷，似是不乐，寻了个不备处低声问道， 怎么了？ 端木翠抬起头来看了展昭许久，才低声道，虽说楚服害人理当由此下场，但是我最后诓他之时，抬头见到他的脸，他的面上竟是焦灼之色。他对程阿娇的关切倒是出自真心，我却利用了这一点计杀他。想起来总觉得他也说不清到底为什么，末了低下头去，只觉心头空空荡荡，似是做了什么错事一般。展昭轻叹一声，他自追随包大人以来， 经历过许多案子，其中不乏利用案犯之人的真情致意诱人入购之事，各种滋味五味杂陈。端木翠此时的心情他感同身受，自知此刻言语无力，当下默不作声，只是伸出手去与他交握。就在这时，公孙策忽然咦了一声，望向宫城的另一头，眼睛越瞪越大。 展护卫，那边怎么也起火了？ 和所有狂暴怒火冲昏了头的人或者碗一样，小青花刚开始光顾着恨了，彻头彻尾的恨，咬牙切齿的恨，恨到风云变色，山无陵，天地合。当然小青花的恨不是简单的咆哮，以头抢地，拿拳头砸墙，或者胸口碎大石，他的恨包含了诸多想象，而这些想象都可以归结为一句，要展昭怎么死才好。小青花为展昭设计了以下的戏码，走路篇，比如展昭正在路上走着，忽然天外飞石，再比如展昭正在路上走着，忽然半空惊雷，再比如展昭正在路上走着，忽然地下裂了个大坑。饮食篇，比如展昭正在喝水，忽然剧烈咳嗽，双目赤红，最终宣告不治。再比如展昭正在吃鱼，忽然鱼刺卡喉，脸色先青后紫，公孙先生连连摇头叹息不止，只表示自己无能。再比如展昭正在啃馒头，忽然噎住无法换气，席上无茶，方圆三十里地井水干涸，河道淤塞，天都要灭了你啊。睡眠篇，比如展昭正在酣睡，忽然刺客闯入，抡一把鬼头大刀，刀光闪过，血溅高墙。再比如展昭正在沉睡，忽然刺客闯入，手上拎一串麻绳，绕着展昭脖梗左一道右一道又一道左一道，然后腕上用力那么一勒。再比如展昭正在惠州宫，忽然刺客闯入，怀中抱着一枕头，对着展昭口鼻死死捂住，展昭乱蹬乱踢，忠告不救。还有其他形形色色充满了小青花式创意的死法，被蛇咬，被狗追，被鸡啄，失足掉进沟里，各种各样无药可解的毒，染上食疫，被鬼活活吓死，像潘安那样被围观之人看死，常年累月失眠，因睡眠不足而死，厌食而死，营养失调而死，难产而死。小青花同学，展昭不具备这个功能耶。还有那啥人格分裂而死，过劳死，且朝廷没有下发补助，去沙漠办案遭遇沙尘暴，去海边办案遭遇龙卷风，待在开封府遇地震，且只有展昭住的那间屋被震塌。整个归纳起来呢，简直能出一本死亡全记录了。而且我们翻页之余还要忍不住唏嘘啊，展大人你是有多背呀。不过咱必须承认，适当的意淫有助于缓解当事晚的焦灼与烦闷，将当事晚以难以自拔的愤怒和伤痛中解救出来。所以展昭的种种不幸，伴随着小青花含泪的自我麻痹和嘿嘿的痴傻笑声，度过了最艰难的第一阶段，我们称之为恨欲狂。小青花不是一个普通的碗，它是一个有头脑有素质的碗，所以当它灼热的脑壳稍稍降温之后，它开始意识到复仇大计的实施遥遥无期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